地球能换你总会有反应，说得很清楚，已经将温暖受气，怎么一句句我都听得似幻听。一开始烧得高兴，比火把都虔诚，一颗心不交给你，用谁带领？差一点我就消失于无影，差一点脆弱的身体又无限变造力，最怕我让眼泪未停，原谅我的感性。不爱我你都讲得太动听，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有过几天没斗嘴，全身感觉都不太对，早就习惯你出招我奉陪啊，嘿嘿，我们总是爱作对，什么时候才能变一对？好像跟你每一天回家都顺路、哦、下次看影碟换我选，动作片难道你看不累？找不敢走的流眼泪，让靠近，给我机会表现温柔体贴、为什么我一个字都还没说，你没事代表在身后，一二三四五六七

是造物的恩宠。 到底是什么味道？是淳朴的麦香，还是清凉可口的西瓜，亦或是雨后泥土沁人心脾的味道呢？而在我心里，夏天除了自然的气味之外，应该还有那种淡淡的、甜甜的爱恋的味道。你的爱恋是从夏天开始的吗？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在听节目的同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进行在线互动哦。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n like a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提起刘强东，很多人对他的团队管理和他的商业模式都表示钦佩，而刘强东却表示，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商业模式可以为你的合作伙伴创造更多的价值，为你的用户创造更多的价值。如果说你倒闭了，失败了，那一定是执行出了问题，或者是管理团队出了问题。刘强东说，在过去的十几年以来，基本上整个中国互联网企业里面，受到争议最多的公司，受到争议最多的创业者，应该非京东和刘强东莫属了。自从2017年他拿到第一轮融资1000万美元开始，他们就决定自建物流，之后在市场上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质疑。在他们亏损最严重的时候，最多一年亏损了10多亿人民币。那个时候有人追问刘强东，你睡得着吗？你不怕吗？刘强东说，其实不是不怕，有的时候也想，要是企业倒闭了该怎么办？但是所有的失败最终都是人的失败。刘强东用一句话来概括，过去的十几年里，他们一直不为外界，甚至不为投资人股东所动，去改变自己。只要自己认为做的事情有意义、有价值，盈利一定不是问题。过去很多人失败的时候说，政策的变化、市场的变化、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技术的发展等等，导致了失败。其实，在刘强东眼里都是瞎说，最终都是管理的问题。每家企业当你走向成功的时候，特别是到达顶峰的时候，后面就是下坡路。所以，一个企业的创始人和管理者最可怕的时候，反而是在顶峰时期。这也是刘强东反复强调的价值，任何的选择千万不要有薄于消费者的利益。一家企业的利益选择和消费者利益选择发生矛盾的时候，那注定就是失败的。刘强东认为，不管在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之下，一家企业的失败只是因为你的团队不行。正是基于此，京东最值得关注、最花时间也是最不计代价去做的，就是管理团队。可能每个公司的性质不一样，所有的行业也都不一样。比如说纯技术的公司，在管理方面就要加以适当的改造。但是不管怎么说，创业公司管人是最难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一个强大的团队才能最终使得这个企业走得更远。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跟我一起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3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青春。 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无论在哪里呀，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有一次和你擦肩而过1毫米的距离。再次抱起

放你的手。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想记得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n like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高速路上车速很快，跑高速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快速到达目的地。但有些人开车总是随心所欲，安全意识淡薄，不仅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还严重影响到了其他车辆的安全。都知道超车时要从左边超，虽然现在高速路对快车道没有很明显的区分出来，但是大家都将最左边的开车道默认为快车道，方便超车。但有的司机就是想开哪条车道就开哪条，有时候占用快车道不说，还和灵车并行，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后果很是严重。在高速路上遇到大货车，小车在大货车面前就如同行走的豆腐。大家都知道，遇到大货车要么超过去，要么就放慢速度离它远点。有些司机开车不够果断，要超车总习惯的犹犹豫豫，导致后面的车也超不了大车，心里自然是把前车的司机给骂了千万遍了。高速路顾名思义就是高速行驶的公路，有些司机开车不专心，要么接电话，要么和车内的其他人聊天说笑。在高速路上龟速行驶，这完全可以说是拿自己和车内的人员性命来开玩笑了。要是后面的车辆车速很快，刹车不及追尾上去，后果不堪设想。经典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开车时无论自己的驾驶技术是否熟练，都应该集中精力认真驾驶，这不仅是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对他人的安全负责。 飲泣的你凍嗎？這風褸我給你磨到有襟花，連掉了職也不怕，怎麼始終牽掛？苦心選中今天想車你回家，原諒我不再送花，傷口應要結疤，花瓣鋪滿心裡墳場才害怕，如若你非我不嫁，彼此终必火化，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价，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流流，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情人节不要说穿，只敢抚你发端，这种姿态可会令你更心酸，留在汽车里取暖，应该怎么规劝，怎么可以将手腕忍痛划损，人活到几岁算短，失恋只有更短，归家需要几里路，谁能预算，忘掉我跟你恩怨，樱花开了几转，东京之旅一早比一世遥远，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

决定我的快乐，哪需得你的允许，我都会爱下去。互相祝福，心软之际，或者准我问下去。我痛恨成熟动不要你望着我流泪，但漂亮笑下去，仿佛冬天饮雪水。想说的泪，永不开封的汽水，让我抱在怀内吻下去。 乔布斯说，创造的秘密呢，就在于初学者的心态。一个人若能不忘初心，就能给自己一双澄澈的眼睛，找对人生的方向。而向日葵也告诉我们，只有面对阳光努力生长，日子就会变得单纯而美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那在每一天开始的时候，也要为自己鼓气加油。虽然现在已经到了下午的时间，但是同样也要提醒自己打起精神，做一个单纯和积极的人。